罗斯塔斯社、中国的新华社、香港凤凰卫视和大公报、印度新型欧洲报、埃及今日埃及报、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和波兰网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业，分别在12号和13号报道了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旨在把朝鲜半岛形势推向极端状况的军事动向日趋严重一事所发表的谈话。